战斗打响至今，队长也是很努力地指挥着。他一共下过三次指令，打断、退、撤。从这简单的四个字三个指令上，已经清晰地看他们从准备迎头一战，到开始落于下风，再到彻底不敌，准备逃命。只可惜队长这最后的指令，也就起初那名冰镇外的玩家还有机会实施了。队长刚下完这道指令，就被韩嫣柔一矛打翻，一个炫纹跟着飞上去后直接炸死。另外两位虽然没死，此时却也正在天空飘着呢，估计等落下时也已经要差不多了。那玩家回过神来，急忙想闪时已经迟了，韩嫣柔击杀了队长，立刻就朝他冲了过来，脚下无属性炫纹的移动加成，移动速度快着几个百分比。苏沐橙那边又是很有配合的攻击，扰乱了一下那家伙的去向，结果很悲惨的还是被唐柔给捉住了， 差点跑了。 唐柔说着一个落花掌把这家伙给轰了回去，乔一帆一刀挥过街上，至此两人二打三，完全没有悬念。苏沐橙这才不再理会他们这边，回身一炮就送给了这边百花谷的会长贝登旦。叶修他们这边进度却也不差，此时也已经干掉了两人，就是贝登旦这个家伙比较难缠。叶神估计这人应该是百花战队大神退役队长张家乐的粉丝，只是画虎不成反类犬，一样的职业，模仿的打法，张家乐的绚烂他是一点都没学到，却是打得猥琐之极，结果倒是和包子入侵棋逢对手，两人一边比着猥琐。这哥们儿显然也是和包子入侵站得投入了，忘了自己还带着队呢。猛然回过神来一看的时候，自己的队员已经扑了两个了。当初那个被君莫笑一个落花掌轰飞的牧师倒是想回来支援，结果是被苏沐橙的风书烟幕炸得满世界乱跑。结果就这么一分神，倒是让包子入侵有了可乘之机，锁喉之后一板砖用的是炉火纯青，一气呵成，跟着继续拳打脚踢。贝登旦一时明显招架不住，弹药师毕竟也是中远距离的职业，如此近距离战斗实在也不是这职业所擅长的。战局至此彻底稳定，击杀剩下的这些家伙只是个时间问题。结果叶修说这个路口是离开一线峡谷最常路过的一个路口，这话一点也不错，又是一家工会的五人队出现在了路口处。这些工会高手刷本速度都是相差不大，更多的还只因副本入口不同，返回离开才有了先后。霸气雄图，叶修一眼就看到了这工会的名号，而且队中一人他还认识，爱凑热闹。这 ID 突然出现在这里还真是有些应景。叶修至今记得这个元素法师，当初和他们一起打出过冰霜森林的副本记录。叶修一开始就看出这人不是什么新人，随后的副本记录一战更是对其刮目相看。虽然这人在手速上可能不如唐柔和包子入侵，但是对荣耀的理解、操作的娴熟程度却绝不是唐柔和包子入侵可比的。这人无疑是叶修在第十区见过的普通玩家中水平最高的，甚至强过和自己直接交过手的那个什么绕岸垂杨。手速并不能决定一切，以这人的速度，即便手速稍逊唐柔和包子入侵，却还是有着和这两人一战的实力。不过当日的那个爱凑热闹还是现在的这个爱凑热闹吗？这种提着灯笼都难找的高手，叶修相信在霸气雄图也不会是什么小人物，肯定是神之领域那边的老鸟，为了副本记录临时过来代打的。 那么现在这个爱凑热闹是真正的爱凑热闹，还是当初和他们一起下过记录的那个高手呢？蒋优看到君莫笑几人的时候也是吃了一惊，他收到夜渡寒潭发来的消息，知道叶未央那队人被击杀的消息，夜渡寒潭也是因此提醒他出副本时要小心。蒋游出副本自然是小心戒备了，不过发现没有君莫笑后也就不以为然了，只当君莫笑等人也还正在副本里战斗，哪里想到离开到这里的时候却遇到君莫笑等人，还有已经眼看要被他们消灭的百花谷和踏破虚空的两支队伍。 上！ 蒋游几乎没有犹豫，在与君莫笑相遇的前后几队里，他是第一队比君莫笑他们更主动发动攻击的。蒋游把形势看得很清，他当然只是和君莫笑刷过一次副本，也不能太清楚地判断出这人的实力深浅，毕竟那么一个简单的副本而已，能看出的东西极其有限。但是此时此刻，蒋游只凭眼中所见的就已经足够做出推断了。百花谷和踏破虚空的两支队伍，君莫笑他们已无打实，此时已经击杀了一半，占据全面上风。实力有多强， PK 却是最见真章。蒋游身边所带已经不只是第十区，而是他们霸气雄图最精英的高手，以五对五他也依然没有什么信心，所以他不想再在这里看什么热闹，救下百花谷和踏破虚空的人，大家合作对君莫笑他们才能施加真正的压力。火焰爆弹，蒋游上手只用了这么一个小法术，烈焰冲击之类的法术固然攻击范围更大，威力更猛，但君莫笑他们现在正和那两家工会的人缠斗在一起，他们和蒋游他们也没组队，同样也是可以被杀伤的。看到那些家伙被君莫笑等人痛扁的模样，蒋游真怕自己一个法术轰上去，这些玩家挂在自己手里。火焰爆弹直朝君莫笑飞去，叶修却哪这么容易就会被打击，朝旁一闪避过了火焰爆弹，挥枪一捅却是让他攻击的对手后退了一个身位，结果不偏不斜，这人正撞到蒋游操纵爱凑热闹丢来的火焰爆弹上。 靠，这家伙太坏了， 蒋游一边暗骂，一边却是连忙给夜渡寒潭去了一个消息。 君莫笑坐标2875-3400。 夜渡寒潭收到会长发来的坐标消息后立时一怔，别家的队伍他可以盼着被君莫笑杀个干净，但想不到他们霸气雄图真的这么帅，已经被灭了一队了，结果又一次遇到的还是他们。此时的夜渡寒潭真的超想高歌一首，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来表达此刻的心情。不过会长连坐标都发过来了，用意自然很清楚，夜渡寒潭再没时间再感慨什么运气不佳了，眼下重要的得是赶快去救援，顺便看能不能干掉君莫笑，这样当然不能只是自己工会的人上，势必要发动群众的力量。夜渡寒潭正准备开口，忽然就听到身边已经有一个人叫道， 君莫笑坐标2873-3398。 这人一边喊着一边也是一个文字炮把坐标打出来给大家看，方便掌握。夜渡寒潭一看是百花谷的人，而这个坐标也和蒋游给他发来的差不多，夜渡寒潭微微一怔，但也知道他们的会长不可能联系到百花谷的人，很显然在那个位置百花谷的人也遇到了君莫笑。 是的，在那边，我们快去， 又一人叫道。不过仅听声音不好分辨是什么人，大家又不是很熟，不过一看已经不需要自己去动员了， 叶朵寒潭也就不再多话，只是立刻通知他们霸气雄图的人准备出发来积极配合。目前这三队毕竟是和叶修他们缠斗在了一起，不像之前的叶未央和轮回工会的小队，战斗来得突然，转瞬间就被摆平。等再发消息时，全队都已经跪了，自然也是没得可救。于是叶渡寒潭和孤影两个才狡诈的默不作声，坐等其他工会也一样悲剧一下。结果此刻叶渡寒潭自己又悲剧了，无奈只能是参与进去。但孤影可就不怎么想了，他之前也是一直盼着君莫笑等人速死的，但在自家精英队被灭后，君莫笑在他心中的地位就排后了，他希望其他工会的精英队也灭一把，然后再让君莫笑速死。此时几家都突然张罗要行动，他心中也已经猜到了几分，却是很不积极地磨蹭着。 怎么回事？ 这家伙是恨不得大家一起再坐下来聊他半个小时。 君莫笑出现了， 叶渡寒潭简单地答了一句。孤影的心思他早有怀疑了，所以此时此刻分外理解孤影的举动，于是也不去多说什么，丢下这么一句后就去张罗自己的。君莫笑出现了，这个理由已经足够，其他人都动起来，孤影他们一家磨蹭也没意义，孤影只好也是指挥工会玩家出发。堵在一线峡谷入口的七大工会精英成员，由于分了部分守主城，又分两批去侦查50个副本入口，此时不过勉强100人，但君莫笑那边不过区区5人，完完全全够用的。只不过这些所谓的精英，其实也就是相对而言，在新区这个遍地新人的地方，他们才是精英，如果放在老区，他们也就不过是些老手罢了。真正的精英其实都是目前在刷着副本的那些人，可怜霸气雄图和轮回工会已经各挂了一队，踏破虚空和百花谷的却也是岌岌可危，如果不是蒋游的小队赶到的话。蒋游这大工会的会长可算是普通玩家中的顶尖水准了，朝君莫笑打出的火焰爆弹被叶修借用了一下后，暗骂了一句，却也没失去冷静，朝斜左滚了一个冰霜雪球，朝斜右又是一个火焰爆弹射出去。只不过片刻间，蒋游的爱凑热闹已经分别攻击了3人，操作的举重若轻，看起来很有一个法师的从容潇洒。 PVP 到底才是最体验一个人实力的地方。这两个法术冰霜雪球滚向了包子入侵，火焰爆弹却是射向了乔一凡的一寸灰。 包子当心啊， 叶修连忙叫了一声。包子入侵在那和背灯弹玩猥琐，蒋游这一冰霜雪球却是算好了他的举动，准备暗算他一下。至于乔一凡那边，叶修觉得不至于还要自己提醒，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就蒋游上来这3个思路清晰的施法，叶修已经断定这人就是当日和他们一起刷过副本的那个身手不凡的家伙，而这样的高手又是默默无闻地跑到第10区来了，叶修也很能理解，一线峡谷嘛，霸气雄图可是急需利用这个副本把面子给挽回来。蒋游的爱凑热闹上来3个潇洒的法术攻击，苏沐橙却也立刻把他纳入了自己的攻击目标。冯叔烟幕提起重机枪就是一通扫射，子弹朝着蒋游他们5人倾泻而出，乱飞的子弹看起来真是犀利之极。但是这里是游戏，玩家可不是中了一发子弹就会立刻毙命的，格林机枪的伤害那也是一条直线的子弹全部命中才会最大，如苏沐橙这样抖枪操作后，乱飞的子弹自然是将伤害分化了。格林机枪这种用法所图的并不是伤害， 而只是用子弹来暂缓对手的冲击。遇个不太懂的新人，这时候估计吓都吓住了。但蒋由他们这边五个资深老鸟却不至于被这个吓到。他们很清楚地知道，这时就是站着不动，那些子弹沾上几颗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比较讨厌的其实倒是子弹击中后会造成的打断和短暂的僵直。五人一时间也是各显神通，爱跑的，爱跳的，爱用翻滚的，爱用职业技能的，总之各式手段在风疏烟幕射出的弹雨中强行向前突进着。这一队人不一样，叶修、苏慕成、乔一帆这样的职业级别立刻一眼就看出来了。五人中的一名神枪手一边躲避着子弹，一边已经拔枪还击。苏慕成的风疏烟幕施展格林机枪中无法闪避，这神枪手手法也是不赖，反倒是趁着这机会把一左轮子的子弹准确地朝着风疏烟幕打了过来。苏慕成无奈，只能取消了技能避开子弹，回身又是一个反坦克炮轰了过去。那家伙也是跳开闪避继续射击，两人转眼就已经开始了对射。叶修眼瞅情况不对，天机挑起身边的一个对手，直接一个落花掌朝着蒋由他们这队人轰了过去。在之前叶修强调控场，不想让任何一个对手跑掉，但是此时这一队人明显是个强援，拖他下去情况不利。叶修当机立断，将对手当炮弹送出去，想借此打乱对方阵脚，趁乱下手。一个被落花掌轰飞过去，另一个被君莫笑施展了一个柔道技能抛头，提腰也是甩走。被登弹之前走神，被包子入侵成功贴身，此时全面下风，叶修也就不去打搅。两个人肉炮弹丢出后，立刻一个影分身术，直接将自己真身陷入了这五个不俗高手当中。五人站位本是处在攻守有度的配合状态，因为躲避两个人肉炮弹稍稍走乱了些，叶修就趁着这个机会一步到位，直接闪到了他们走位后露出的破绽所在。 有胆色！ 五人中的一位拳法家玩家却是觉得君莫笑敢于深陷他们五人阵中真是相当豪迈，出口称赞了一声后冲上前来，抬腿就是一记前踢。前踢是拳法家的一个技能，拥有些许击退效果，出招收招都只在腿影一闪间，相当迅速的一个技能。但叶修却是根本没太当回事，鼠标一提，君莫笑一个战斗法师的龙牙就直接顶了回去。拳法家只觉得自己的前踢是必定要得手了，却不料眼前白光只是一闪，君莫笑手中的战矛就稳稳地提到了自己面前。矛长腿短，拳法家的前踢插着君莫笑还一截呢，这战矛却好像已经要把他捅穿一般。拳法家心下大惊，好像这样的一幕根本不该发生似的诧异着。这时他哪会把自己往战矛上送，连忙取消了技能就想后退闪避，并不想这一龙牙来得如此之快，还在后跳中的他直接被捅出个僵直，跟着又见白光一闪，自己已经被一记天机挑飞在半空了。操作好快，矛的攻速也好快。